雪轻身后，多想你的手，牵着我的目光走，哦，年年情依旧。过小桥上山头，不怕冬天的寒流，在那梅花路上寻温柔，人间春色掩低首，青山永不改，绿水永长流。我爱这梅花飘雪的时候，我要永远握住你的手，哦，握住春圆秋，走到天尽。 青山永不改，绿水永长流。我爱这梅花飘雪的时候，我要永远握住你的手。哦，我祝春能久，走到天尽。 祝春能久，走到。